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一集咧就介绍萨拉蒙嘅诗啊，咁我哋今集啊继续。 系啊，因为意犹未尽啦，同埋作为一个已经创作咗几十年、刚刚过身嘅诗人嚟讲，咁佢嘅诗其实好丰富嘅。上一集咧，我哋介绍佢嘅诗咧，好多系关于一个对于一个诗人身份嘅自我反省啦，或者系对于点样用诗人嘅角度去睇世界嘅一啲。佢提出嘅一啲新嘅角度，咁我哋接住落嚟讲嘅佢嘅一啲诗咧，其实咧就会可能同佢嘅经历有关系啦。其实我哋可以揾佢两本诗集嚟睇嘅，其实系喺旧年同前年出嘅啫，就喺大陆嘅中译本，一本叫《十亿个流浪汉》或者《虚无》，啊个名好吸引人吓。另一本咧就系新出嘅叫《蓝光枕之塔》啊，发住蓝色光嘅枕头。组成嘅塔，都几似佢嘅诗嘅构成，佢嘅诗有超现实啦，大家听到，同埋咧佢带有一种咧当代艺术嘅破坏性，吓、即系会似一啲所谓后现代艺术啦，系好破坏紧我哋固有嘅思维方式嘅。上一集有讲啦，佢曾经系呢个南斯拉夫啦，大家知啦，东欧一个强权嘅时代。啊，生活过啦，咁而且被捉过坐监啦，咁、我哋呢集咧，首先就讲一首咧，系佢写青年警察嘅诗，睇下佢点样反思呢、這个啊，即系秘密警察横行嘅东欧啦。 青年警察萨拉蒙，所有的青年警察都有着柔软温和的眼睛，培养他们需要耗费巨资，他们在蓝莓和蕨草间走动。从上涨的河水中拯救鲈鱼，他们用一只手的移动，在那些塑料袋里寻觅快餐。他们坐在树墩上凝望山谷，想念他们的母亲。但要是一名青年警察疯了，我会陷入痛苦的深渊。上帝，光环的天谴，用一根警棍，你可以借来弄脏你的赤足。每个警察都戴着一顶警帽，他的头颅在警帽下私语。梦中一副雪橇冲下山坡，无论他杀死谁都会给他带来春季，无论他捉摸谁都会刻上一道伤痕。我会把我的奶奶、爷爷、老妈、老爸、我的妻子、儿子送给一名警察玩耍，他会系紧我奶奶的白发，兴许还会将我的儿子在树墩上剁碎，见到玩具破裂，警察自己也会感到悲哀。这就是他们给大麻时的样子，忧郁。他们摘下帽子，将眼泪吹进里面。事实上，他们就像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仿佛那是一片湿润的手掌。 青年警察，咁啊，作者就系斯洛文尼亚嘅诗人啊，萨拉蒙。 其实大家骤耳听呢首诗嘅好多意象咧，你会分唔清佢喺度赞美紧警察，定系喺度谴责紧警察嘅？因为佢又话啲警察系好柔软温和嘅眼睛啦、最后又话佢哋好似一片湿润嘅手掌啦，啊，甚至话佢哋会想念自己母亲啦。其实呢个好正常吓，警察都系人啊嘛。我哋成日都话咁，警察都系有喜怒哀乐，佢都系有阿妈生嘅。啊！佢会即系凝望山谷，想念他们的母亲啊！但系咧，有一啲嘢就好恐怖喺呢首诗慢慢出现。佢话我会将我嘅奶奶、爷爷、阿妈、阿爸、我妻子同埋仔都送俾一个警察去玩耍。佢话甚至会可能会剁碎我嘅儿子啊！哇！呢个好暴力嘅一个意象，突然间出现喺呢、这个佢系赞美紧，好似好多嘢赞美紧呢个警察嘅时候，其实呢、其实令我哋自己去谂啦。咁警察嘅双重性啦。佢入面有一句话好能够代表，佢话每一个警察都戴住一顶警帽，其实系警帽令佢哋成为呢个警察嘅吓。当佢剥咗顶警帽嘅时候，佢就系一个普通人，但系佢戴咗顶警帽之后，佢就成为一个国家暴力机器， 即係喺馬克思主義入面講咧，都係啦，即係警察其實係一個國家需要佢維護乜嘢，佢就會做咩噶嘛。咁我哋都可以理解，我哋喺香港，我哋都過去一年都見到一啲嘢啦嚇。咁係即係警察點樣突然間令我哋唔敢相信？咦，呢啲係我哋平時即係揾嚟幫助我哋嘅警察咩？點解佢喺一刻之間又可以反曬面去做一啲我哋理解唔到嘅嘢呢？咁呢首詩咧，佢都係寫出咗警察嘅兩重性。但系咧，佢话好有趣、哦。咁呢个警察佢可以咁暴力、咁残忍嘅时候，但系佢见到玩具破裂嘅时候，佢会感到悲哀啊！即系佢嘅警察又系带有一啲孩子气，嗰样嘢。但系越系咁样，你越觉得恐怖。点解佢会怜悯一件玩具，而唔会怜悯一个啊俾佢对付嘅人民呢？即系喺嗰个时代。 系，好似成首诗咧，好用一个好温和嘅语调，但系讲紧警察嘅暴行咯。 系啊，所以你话即系用一句流行语讲咧，叫细思极恐啊！即系你仔细一谂呢首诗咧，你觉得好恐怖，非常之恐怖，就好似我哋讲啲恐怖故事用童话嘅语调去讲咁样，就达到呢种效果。 系，跟住落嚟有一首短诗啊，并非凶手， 并非凶手，萨拉蒙。并非凶手，而是沉默将人带回犯罪现场。 并非凶手，咁作者就是萨拉蒙。 这首诗真的短到不得了，只有十几个字，三行诗，但是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沉默就是犯罪帮凶啫嘛，佢话凶手唔可能带我哋翻翻真正嘅犯罪现场，因为虽然喺现实中我哋往往捉到凶手之后会带佢去重构案情啊嘛，但系往往系我哋嘅沉默，即系其他嘅人嘅沉默咧，令呢个犯罪现场咧一再咁样发生，一再咁样出现，咁呢个系大家知道嘅道理啦。佢将佢拆解重新组合成呢首诗，我点解拣呢首诗咧？即系我觉得佢同嗰个警察嗰首诗都有和应嘅，因为凶手同警察构成咗我哋。这个世界的暴力的两端， 是你不出声的话以后就没人帮你出声 的了。是的，很简单。那下一首诗呢，其实都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道理的演绎。 我的种族， 我的种族，萨拉蒙，我的种族不再能听到自由，认识不到，看不到，当他被自由触碰，我的种族认为缓慢地杀死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是自然的，只是偶尔当他被像新鲜空气、童年这样的事物刺灼了一下，他擦去前额的汗，摇动这噩梦，这些锁链来自他自己的转身又睡去。 我的种族，作者就是萨拉蒙。 听不听出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这几年都经常说、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有没有听过？即如果一个人是诈瞓，你怎么可以叫醒他呢？呢度佢都系呢种痛感啦，咁其实呢种痛感我哋呢几年可能对所谓嘅中华民族又好啦，或者对一啲我哋身边嘅香港人啊，或者其他嘅人都好啦，都有呢种痛感啦，即系好多人系唔愿意面对呢个现实嘅，喺度诈瞓。咁其实呢度都讲緊呢样嘢啦，佢话我的种族其实系指呢个斯洛文尼亚嘅，即系南斯拉夫嘅其中一个共和国嘅种族啦。咁其实好少人嘅，200万人嘅啫，斯洛文尼亚。咁呢度话佢话我的种族不再能听见自由啊！咁其实自由已经去到佢面前啦，自由甚至去碰佢啊，你都听唔到，你都睇唔到，点解？咁分明系你喺度诈睇唔到啫嘛， 诈瞓啊！ 系啦，你唔敢去同佢接触啫嘛，自由未走过嘅，自由就喺你身边啫嘛， 自己唔争取就冇啦。 系咯，唔争取都仲要系转身又睡去，即系佢当咗呢啲嘢系噩梦啊！入边所讲，佢即系每一个人诈瞓嘅人，其实系。惊佢醒过嚟咧，可能仲冇瞓住咁舒服。佢以为，或者佢都意识到自由系要代价嘅，咁佢索性唔去付出呢个代价咯。 嗯，有啲似我哋嘅情况咁 啊。系啊，其实有好多人系咁样嘅，咁我哋又唔可以苛责佢哋，佢哋会觉得啊，咁我系愿意咁样，我唔要自由，我要舒服。 而家咪好咯，咁样 系咯，就系咁样咯，咁咪好悲哀。其实 Nelson 好悲哀咯，咁你瞓，咁我哋都冇办法噶。咁我哋喺度嗌嘅时候，你又觉得我哋嘈住你瞓呢样嘢，好简单嘅诗，但系又好好震撼，即系所谓呢啲咁嘅种族嘅。一首诗啦，希望我哋唔再系咁样嘅种族啦。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读爱萨拉蒙，我一边读你，一边游着，像只熊，大爪的熊。你将我推入极乐。你躺在我身上，撕裂我的人，你让我爱到至死，第一次成为新生者，只用了片刻，我已是你的篝火，我前所未有的安全，你是终极的圆满感，让我知晓渴望来自何处，无论何时在你之内，我便身在温柔无月，你含着照亮每一层，时间拼出火焰，又消失无踪。我以闻圣咏，凝望你时，你严格、苛刻、具体，我无能言说。我知我渴求你，坚硬灰降，为你的一次触摸，我放弃所有。看傍晚的太阳。正撞着乌尔比诺庭园的围墙，我以为你而死，我感动你，使用你，折磨者，你连根拨起我，举我为火炬，永远自覆涌流，进入已被你摧毁之地。 爱咁啊，读咧就系阅读嘅读啊。 系啦，最后咧，其实想带两首温柔啲嘅诗俾大家听嘅。读爱咧，我觉得系佢最美妙嘅一首诗。咁其实呢个爱咧，唔单止系爱情嘅爱啊，大家仔细听首诗，其实应该系做爱嘅爱。咁佢入边讲紧一个，其实系一个情欲嘅情景嚟嘅，一个爱欲交缠嘅情景。但系咧，佢又反复咧系用阅读嘅行为嚟比喻佢对佢嘅情人嘅爱啦，同埋佢哋嘅即系呢个性爱嘅行为啦等等，佢反复咁样穿插，最后咧去到一种佢话自覆涌流，进入已被你摧毁之地。其实呢个大家读同埋想象嘅时候，当然你完全又可以将佢还原到系阅读，因为对于一个痴迷于阅读嘅人嚟讲，咁啊同爱情系冇乜分别嘅啫，吓，所以呢首诗咧最后嗰种不断咁样推进嗰种好似波浪咁样推进嗰种感觉，头先大家听嘅时候应该都会听得出，佢系好多个好短嘅呢个形容词啦，短嘅动词啦，制造出一种一浪接一浪，最后系推到一个高潮，吓，咁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即系无论系情欲或者系阅读都会带来的那种快乐。 是这首就是读爱。那么最后我们要介绍的这首诗就叫做草。 草，萨拉蒙。我想要如此快乐，所以我变成了神。而我也因此迷失，被忘却。我写诗，因为我是一株仙人掌。人们彼此泪汪汪的，所以他们互相亲吻嘴唇，我甚至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准备咖啡，所以和我住在一起很困难。马鲁什卡忍耐，安娜不容忍，好像一只老虎正迎着铁饼，并懒洋洋地玩耍它，确定它的高度。但老虎没有手，不知道怎样换，不能够那样换。老虎有一颗心和许多牙，许多河流过我结出这颗果实，万物都是绿色的，绿色的草。我悲伤时起身漫游世界，我压根儿没准备好面对死亡，但我随时可以吞下那阵过唐风，像南尼给我的汤，死亡一定闻起来 像个瀑布，死亡一定闻起来像妈妈，没什么惨苦追着我。 草，咁作者就係萨拉蒙。 系啊，其实萨拉蒙咧刚刚过身嗰一日咧，即系其实不久之前啫嘛，两个礼拜前。咁咧我就谂起佢呢首诗，因为入边咧有两句诗咧，我觉得好似系佢自白紧嘅。佢话死亡一定闻起来像个瀑布，死亡一定闻起来像妈妈。没什么惨苦追着我，咁大家其实知道啦，萨拉蒙佢系癌症去世嘅啦，咁可能都会经历一啲身体嘅痛楚啦。其实佢挨咗几年嘅吓，咁我觉得佢应该有啲肉体嘅痛楚，但系佢呢度咧，佢话死亡咧系其实系一个好似你翻翻妈妈嘅怀抱咁样，即系死亡系有阵味嘅 吓。 佢话我系虽然我冇准备好面对死亡。但系我已食咗佢，就好似饮咗啖汤咁样。死系啦，死亡佢比喻成一阵过堂风啊。过堂风系点啊？过咗就冇噶啦嘛。即系好似好临时轻微嘅一啲啲痛楚。咦，我就可以拥抱死亡。咁佢将呢个死亡咧系画咗一个圆圈，一个轮回啊。因为咧佢话闻起上嚟好似妈妈咁样。啊，妈妈嘅味道系我哋出世闻嘅第一阵味啊嘛。 系， 但系到咗我哋死嘅时候咧，可能佢妈妈已经过身啦，但系佢竟然喺死亡度闻到妈妈嘅气味，我觉得呢个非常之感动嘅。咁我觉得呢种达观咧，未必系西方诗人，其实唔系好多人有嘅，有啲似即系可能东方哲学影响下嘅人咧，先有咁达观，即系进入一种轮回，好似陶渊明讲嘅“众浪大化中，无喜亦无悲”啊嘛，咁无喜亦无惧啊嘛。咁其实就好似呢度呢个瀑布呢，就好似呢个众浪大化，即係陶渊明话死亡啊或者命运啊係好似一个大嘅波浪咁样、一个大海咁样，我哋只需要将自己投身入去就得啦，既唔需要觉得开心，亦都唔需要觉得恐惧。咁呢度呢，我希望萨拉蒙呢佢最后呢都系获得咗呢种解脱。 系，好似回归大海咁，草又回归大地咁。 好，其实几安慰我哋嘅呢首诗，我觉得最后几句。 哇，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介绍咗萨拉蒙啦，咁啊，因为佢系过世，咁我哋以后应该都再冇新作可以睇咯。 系啊，其实佢诗啊非常之多嘅，甚至其实香港都出过一本佢嘅译本嘅，就系喺中文大学咧曾经出过一套关于系嚟香港参加诗歌节嘅诗人。其中一本小小本的就是萨拉蒙的。他的诗呢其实网上有很多的，又有电子书的。其实你上网呢，尤其那些手机那些 apps 呢，你去即是 search 这个萨拉蒙这个中文名、有一本电子书，现在呢为了纪念他是免费下载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听一下。里面有他自己读他的诗的录音的。 系，咁大家有时间可以睇下佢嘅诗集啦，或者上网咧就睇翻佢啲其他嘅诗啦。 系啦， 咁我哋下星期再介绍另外一位诗人。 系啦，下星期咧，我哋可能会介绍一位香港嘅诗人啦，因为最近咧都有好多香港青年诗人出咗新诗集，咁我希望可以约到其中一位上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嘅诗。 好，下星期再倾啦，拜拜。 拜拜。